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废代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1990年12月，1991年7月。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挂牌营业，证券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如今进入重塑阶段的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年轻一代，武阳希望成为一名梦想助力者，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的历程中，将自己创造的人生小奇迹汇入祖国发展的长河中。请听记者张义杰的报道，做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金融人，访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监武阳。 Ideas don't have boundaries. In the beginning, you may be biased. This is coming from Bangladesh. 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的录音。这位孟加拉经济学家不知道，甚至也不可能想到，他的金融创新之举对于为中国年轻人的求学和职业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有一个文章专门介绍2006年的时候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孟加拉国呢创立了孟加拉的乡村银行，比较创新式的给农民，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做了这种金融的服务，给他们做这种小微的贷款。因为农业是受这个季节性影响特别强的一个行业，农时的时候需要一些资金啊，买种子，租农具，丰收的时候需要一些农具，拖拉机啊或者垦机啊，包括仓储，可能都是季节性的。这尤努斯先生他就是知道说农民的这种需求，以及农民非常朴实的那种，他们的信用肯定是非常好的，都想脱贫，然后都想过上富足的生活，不会拿自己的这种家人的信用去就是骗贷啊。尤努斯先生就成立这么一个乡村银行，帮助很多的农民脱贫。他的这种模式呢，不仅是在孟加拉国有这种复制的这种机会，在全球其实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诺贝尔当年的和平奖就颁给了尤努斯先生。然后我当时读到这个文章啊，其实感触也挺多的。小孩嘛，从小都被教育说要帮助别人，具体怎么帮助别人，原来能发现说通过一种行业或者一种职业能去帮助别人，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说那这个行业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应该是个好行业。然后如果想要去的这个行业，那学这个专业，学金融啊，或者是经济学相关的这种专业，应该还是可以的。我也就去学了。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度共有130,000人自费出国留学，比2003年度增长了一倍多。高中毕业后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书的武阳就是其中之一。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成立于1878年，和美国的哈佛大学并列北美案例法教育的两大发源地。4年的学习，除了专业知识以外，武阳说，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社会让他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包容，还学会了合作。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其实国外的教育水平跟我们目前国内的它社科类的这种相差应该差不多。国内的高校更能体现出我们中国特色的这种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的这种发展，所以学术上面我觉得可能差距并不大。在外面学习的过程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尤其是在加拿大这个国家，因为加拿大是世界上算是文化最多元的一个国家了，就它这种多元的文化呢，让我呢获得了，比如说这种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包容，还是学会了合作，这三样呢，是我认为是这个留学当中的 对我，当然也会磨练一些意志品质啊，生活上面也会要自己努力，要克服生活障碍。这个是我觉得是每一个大学生当时都会，不管是离开自己家乡来其他的城市，或者是去到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我们是年轻一代，可能每一代的人都会经历这个事情。但是在加拿大那个国度里面，可能更突出的就是它多元的文化给我带来的这种影响。当地人呢，其实他们会觉得说，如果自己有这种需要帮助的地方，他们会直接的呢把自己的需求跟需要呢跟别人讲，然后寻求别人的帮助。他们这种比较真诚的这种寻求方式，我觉得当时确实影响了我。传统文化里面呢，可能更多的是说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他们这种就是说很主动的对外的这种表达方式吧，就是我的可以借鉴的一种方式，也是为了融入当地的这个生活，所以也是参加很多社团活动。最后还是说一定要把我们自己中国学生会要做一做，就是要做好，然后也在里面做一些这个组织活动啊，甚至于我们一块儿去跟其他的这个社团的同学，大家一块儿去社会去校友家去募捐，去集资给学生的这种活动呢提供这种资金帮助。然后确实是体验了从未体验的这种生活，逼着自己吧去多与这个当地人去多与其他的文化去交流。现在来看，它一定是给了我很多的好处，给了我很多的益处，帮助我去更多的是从一个人方面去成长吧，作为一个男人去成长。 2011年顺利完成学业的武阳几乎没有犹豫，旋即回国发展。这个得到家人支持的决定，在他看来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每年夏天回来嘛，都会发现，哎，又跟去年回来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原来不敢相信，说有其他的这前辈说，哎，好几年没回国了，就家乡都不认识了。当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留学生出去的时候，只是一年没回来，然后就有很不一样的变化，不能说翻天覆地，但是确实有着很明显的好的变化。这是一方面直接的体验。留学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比如说这个金融危机，两方面对比，国内的对比跟当地的对比，我就发现说，哎，确实国内好像机会比较多一些。但不管身在哪里，是在北京也好，还是在纽约也好，我们这种中国心肯定都是不变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个心是永远是凝聚在一起的。自己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犹豫，毕业之后呢，在当地还是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因为说机会难得，平时勤工俭学呀，也没有时间，或者是也不太舍得去旅行，然后毕业之后呢，简短的两三个月做了个旅行，然后立马呢还是回来了。回来因为确实通过自己的这个工作的了解呀，或者是自己的判断，国内的这个机会还是非常多的。我决定说未来的大方向在这边，在我们的祖国，大方向判断对了，那我觉得我应该尽早的还是回来，对自己的这个职场的这种进步呢会比较有好处，自己是这么判断的。当然家人也很支持，所以我就是回来了。然后其他的这个同学们呢都会有考虑，但是总体的大家对于祖国的这种大的方向的判断都是一致的吧，意见是比较一致，就是说会越来越好，应该说是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学们毕业之后立即就回来了。 据教育部统计，2011年度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接近19万人，增长了近40%。与之相对应的是，海归的光环正在褪色，海带的字样不时见诸于媒体。对于和武阳一样的年轻留学生而言，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适应这样的落差。 刚工作的时候是有失落的，觉得说，哎，自己经历这么丰富，但是为什么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仍然要做很多基础工作呢？办公室里打扫打扫卫生啊，打个暖水壶，其实不太明白，但自己呢还是吭哧吭哧的也做了。后来发现呢，其实很基础的工作，不管是在哪个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对于工作的这种工作态度的这种体现啊，包括认真的程度啊，包括对同事的这种尊重，包括对于工作本身这份的这种尊重，这种小事上面都是可以体现出来的。延伸下来就是工作当中其实没有小事情，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对家人的这种责任感上，或者说对朋友的这种照顾上也都没有小事。如果能把小事做好了，态度决定一切，只要抱着无小事的这种态度，总有一天会有所帮助的。 从基层做起，从基础工作做起，从实体经济到证券行业，目前在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担任总监的这个年轻人，正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接近着自己的梦想。 我在的部门呢叫做投资银行部，并且呢是投资银行部的这个质量控制部门，所以我的工作最主要的还是把控这个项目质量。对于所有投行部报送出去的文件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审核， 质量的把控。除此之外呢，我的工作呢就是看如果公司制度方面需要及时修订啊、补充啊，我们就会做这些修订的工作。在此外呢，如果项目上面有一些需要质控部这边提出一些意见的，我们也会协助一些这个参考的意见，来配合前方的这个部门的这个业务开发。所以我的一天呢其实还是比较规律的。我们公司尽管说是要求9点钟的到岗，所以我争取一般是8点半之前呢，就是8点或者8点半之前到公司，拿一个半小时或者到1小时时间，要看一下这个市场上的这一些主要的信息或者新闻。因为市场确实变化情况比较快，我们对于这个政策的把握呀，对于这个经济环境的变化呀，可能确实要多留意一些，也好呢配合我们这个做这个项目的方面的一些判断。再之后呢，可能就10点钟呢，9点半呢就开市了。开市呢，我们也正式的开始工作了。然后10点半之前呢，可能要收发邮件啊，然后并且呢，这个10点钟之前，可能我就要确认今天的整个的工作的一个流程，或者大概的一个工作内容，有哪些项目要执行啊，哪些这个工作大概是一个什么进度的安排。在同时呢，除了我们内部的一些沟通，可能平时呢还要多跟其他的金融机构呢进行一些沟通，包括项目上的合作的一些问题，还有比如说资金的一些对接啊，然后我们看看投行这方面对于项目把控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如果到下午的时候呢，如果是最典型的一天啊，可能还会要去拜访一下客户啊，让客户那边可能问问一下他们这边有没有这样的，不知道有什么困难啊，那看看我们这边能给他做点什么，不管是从他这个生产的这个计划上面有一些建议，还是说他融资方面的需求，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如果有解决方案我们当时给解决方案，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会带着问题再回来进行研究，然后4点钟回到办公室呢，做一个团队的这个方案的设计，然后并且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工作方案确定之后呢，可能就直接进行执行了，然后再有一通的这个交流啊，跟这个各个金融机构或甚至于监管的一些请教。工作时间呢是说6点钟下班，中间的时间呢可能还是要需要做一些项目的执行，要保留一些自学的时间，大概呢整个一天就是这样的一天。这我可能只是一个例子，公司的或者这个行业的大部分的同事们也都是这样，可能身兼数职，朝着这个一个目标吧，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是这个项目上面的承揽，还是这个具体的项目执行，或者是后期的这种对资金的对接也好，保证客户有一个比较低廉的这么一个成本，我们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的。 可能在同一天当中是不同角色在转换。 是这样，是这样，因为确实是，比如我们上游有这客户，下游呢还有资金方，因为投资银行呢还是尽量是我们是目标是把这个最优质的资产和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以及成本最可控的这种资金相对接，然后从并且呢保证整体的这个运营的风险呢是可控的。各个环节我觉得只要是项目上不管是哪个环节能有进步，或者是能有一些新的推进，或者是我们帮助客户能够真正是解决了问题，那个时刻还是我们最开心的。 最挠头的 是，最挠头的肯定还是因为这个，其实有时候说是成事在人啊，或者是市场情况可能变化比较快，往往是团队整个加班努力一宿，最后呢经过这个审核这个监管的这个报送呢，可能确实市场环境变了，那我们确实无能为力的时候感觉还是比较沮丧的，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客户还是能够理解我们的。对，然后因为确实也是为他们，出发点一定是客户这边。 身姿挺拔，温文尔雅的武阳，稳重中带着一点天真，而在同事张若阳的眼里，武阳是个非典型海归。 我们两个正常应该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是呢平常真的没有感觉出来，包括我在工作上遇到问题确实愿意选择跟他说。留学呢其实他不说我还真有点没看出来，因为我在英国美国都待过，有很多同学或多或少有一些共性，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但是武阳一点都没有，特别的亲和，乐于助人，尽力的为所有的同事提供自己最大的帮助吧。 1990年12月、1991年7月，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挂牌营业。证券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师从张培刚、厉以宁两位著名经济学家，作为中国证券市场近30年发展的亲历者，田慧敏副研究员认为，进入重塑阶段的资本市场，给这个行业里的年轻人，特别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年轻人，提供了非常好的 发展机会。 国外的这个证券市场，尤其像美国、美欧日啊，他们这个市场化比较早，咱们属于这个新兴嘛。新兴这个市场呢，它要有一个转轨和有一个成熟，它这个转轨的实际上就是不断的要纠正。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借鉴，别让走很多年，我们可以比较短的去走。但是呢，双刃剑，就是说你这个借鉴以后呢，由于条件不是很成熟，因此呢，在这过程中，它有些基础条件不成熟的话，它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和国外的市场来比呢，就是国外呢，它现在来讲呢，证券市场呢它比较成熟了，所以呢它呢像并购业务啊、做市业务啊、还有衍生品市场创新啊、资产管理业务都是很发达的，咱们这一方面呢稍微的是比较弱的，主要还是以经纪业务，因此呢这个是它的一个短板嘛或者缺陷，但实际上也是它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潜力。那么尤其对这个海归来讲，因为它的这种国际视野是吧，它这种开放的视角，那么它呢本身又在国外接受教育，所以它这一块对这块的新生事物又是很容易接受的。另外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那么肯定这种趋势呢就是包括这种并购业务啊、做市业务啊、包括并购顾问啊，这块业务肯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一个方向，对于他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平华的工作包括您的观察，有没有看到比如这些年轻人因为他们有国外的经验学习或者工作的经验回来，给这个市场或者这个行业带来一些活力？ 那肯定的，不光是证券市场，其他行业都是等于是把这个市场呢带来新鲜的理念，另外呢它能够引导你这个和国际这个市场接轨。 中国经济正处于由以往的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消费和产业升级拉动的新型增长模式。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和贫困地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资本市场呢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目前来讲，证券行业也好，金融市场也好，它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那么在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中，它不可避免的要将政府、企业、甚至居民、甚至一些基金机构、甚至一些协会各种各样的资源把有效的要结合在一起，那么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力，促进某一个点。那么具体的点就往往就是项目也好或者公司也好，我觉得这是也是党中央也是国家也是对于这个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一个要求，因为金融市场要服务实体经济，那么现在呢又是转型发展是吧，那么以前粗放的这种发展呢也不可持续了，现在要求生态绿色，比如说绿色经济，把绿色经济好，今年的2018年的一号文件特别提到了就乡村振兴，那么如何要进行乡村振兴，比如这一个点，那么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呢，它可以通过一些包括一些扶贫，也是2020年的一个重要的公关，那么像这种资本市场它可以定点的 IPO 定点的这种扶贫，包括对于这个扶贫也好或农村的一些项目来讲，我定向的进行增发项目，就是已经上市的 IPO 项目定向增发，还有像一些倾斜，像一些贫困地区啊，还有一些这种农村地区呢，我发行一些企业债券呀、啊、甚至呢随着法律不断的完善呀、啊、这些地区的一些这些资产是吧，那么可以通过这种证券化的形式的融资，实际上就是说来帮助通过资本市场来帮助这些企业，这些落后地区也好或贫困地区也好，特别是像绿色经济，那么绿色经济它包括环保啊还有节能啊，那么这个也是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这样的话呢资本市场呢它可以发挥这个就银行的这种没有的功能，因为银行它资金的特点它是厌恶风险的，那么资本市场呢它是可以接受不同的这种风险，而且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层级资金来扶持，特别是一些创新的这种绿色的，比如说初创期啊，那么它可能失败概率比较高，那么这个资本市场它可以充分的就来发挥它的作用，来支持这些经济发展。 转型期的这样的一个大家面临一个新的局面，实际上也是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 对，这是一个大的趋势，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所以说呢这个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而现在刚刚开始启动，所以我觉得目前整个证券市场呢在业内人认为呢个发展呢是有时候起起伏伏是吧，但是呢你这个市场呢肯定是要不断的完善，那么国家呢对这个资本市场呢这不论是从监管也好，包括对这企业一开始上市的源头是包括中介机构的这种规范，那么也加大了这种监管的力度，所以这个市场说会越来越规范，那么对于这个海归来讲，那么他们来讲就是说市场越规范对他们是越有利的，因为在国内来讲呢经常有些什么这规则那规则，那么这些海归他们在国外呢他接受的一种市场化的一种相对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按规则去做事儿，那么就 这个资本市场，国内资本市场它的这种发展以后慢慢的越来越法制化，是不是越来越规范，那么对他来讲实际上是更好的一个环境，那么对他们这种思维来讲就更契合。 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武阳也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探索，希望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不，这个行业它对你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什么地方呢？ 这个行业我就觉得就是，其实从理论上讲，金融是把风险匹配的资金以最合理的价格匹配给相应的优质资产。金融整个的行业或者说投行这方面的工作，是给优质的实体经济或者优质的资产对接它所能够承受的这种资金，或者说帮助它控制好它最合理的这种风险。从结果上来看，就是说企业得到了很好的这种资金上的或流动性上的一种支持，能够安心的去做这个研发呀，去做这种生产经营，生产出产品帮助我们社会的这个居民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个企业也好，去再进行社会的这种再投入啊。所以金融作为一个社会生产的一个润滑剂也好，还是作为一个传导的血液也好，我觉得都是对各行各业还是能够起到帮助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扶贫之外，也是说目前就是包括国家也非常支持这种绿色经济，经济体量达到了一定程度，但是我们要为可持续的发展，这种经济活动尽量的说要向着绿色发展。然后那金融呢也是服务绿色的实体经济，我们要打造绿色金融服务。那我们为这种包括从事绿色行业的企业，包括我们自己的客户，它是一个这种绿色能源的一个制造型企业，那我们给它去做不管是股权方面的融资也好，包括我们已经给它实现的这种债权方面的这种融资安排，确实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这种认可可能并不是我们通过我们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机构能够帮他一天实现的，而确实是通过这几年国家的一个宣传、一个引导、一个产业的引导，包括这种金融总体方面设计的这种引导，使市场更愿意，说更希望能想去帮助这种绿色的这种实体经济去发展。所以我们在发这种绿债的时候，就是绿色债券的时候呢，成本上面确实也还是能够体现出它这种绿色的特点，帮助实体经济，帮助我们的客户从成本上面节约了一部分。我本身还是一个爱帮助人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如果能够跟我的这种价值观，从小教育的这种价值观能够结合起来，我觉得是正义感比较强的一个职业，一个行业。然后它最大的魅力就是说，不管是帮助这种科技创新也好，还是帮助产业升级也好，还是帮助甚至于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公司也是响应这个整个我们证券业协会的，包括我们整监管的一些这个号召，我们也是积极从事这种扶贫的工作。不光是公司我们主动的去建立包括扶贫基金啊，还是我们从这个业务上面就去探索如何把金融去服务脱贫攻坚，包括我们在探索这个扶贫债、扶贫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希望是能够把资金也好，还是说资产也好，带去这个，然后改变当地的这种产业结构，发挥当地的这种产业优势，希望都能过上这种富足的幸福的生活，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可能不是一个 dream builder， 但我是一个 dream helper， 就是我会帮助别人去实现梦想。我觉得这样就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这种进步了。 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武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期望自己创造的人生小奇迹能如滴滴涓流般汇入祖国发展的长河中。 中国的发展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全球发展潜力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对未来的这种发展是非常看好的。我认为作为新一代的这种不管是归国留学人员也好，还是说就是年轻人也好，未来的自己的选择会更加的多元，我们可能不会再局限于要改变目前的这种物质生活水平，而更多是从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啊，从自己的个人特点，从文化方上面，就从理想方面